咁两只两个大国喺度只 老虎喺度抽， 系啦。咁而家你德国呢啲咧，咪真系从中取利咯。 一定系噶啦， 喺香港最可怜啫嘛。 香港唔系一个主权国家， 香港系股票回跌。OK， 喂，但系唔系第二个都应承咗噶啦，八样嘢系做紧，有两样，有三样嘢咧，两年之内都会做。 系 第三样嘢讲嚟讲去就系讲 5G 啊嘛，即系讲嗰个科技。 系啦，嗱呢个就系你补贴嘅问题啦。即系你系咪会，即系我哋之前都成日讲就系话嗰个举国体制，你系咪就用嗰个举国体制去倾一国之力，去谷某一啲叫做战略性企战略性嘅产业咧，即系譬如你 5G 啊，同埋人工智能啊，即系呢即系中国制造2025啊呢啲，即系呢个我觉得你系挑战到美国嘅即系产业嘅话咧，咁佢就即系当头。 其实美国有个要求，美国嘅要求就系话你偷咗我咁多嘢。 系啦，就系、是、主要偷。 如果你发展 5G 嘅时候， 同我争生意。 唔系，你俾翻啲嘢我睇翻。 系啦， 中国唔制嘅。 哦，俾翻啲嘢睇。 即系点解？喂 ，5G 其实而家咁样，即系啲人话喂。点解 Tesla 嘅汽车，就系会将来会世界系最成功嘅咧？佢话原来你揸紧 Tesla 汽车咧，佢里边有晶片嘅，知道全球咧定位系统咧，知道你车点行嘅。咁将来咧就会发展到咧，就你自动化汽车攞晒啲数据之后咧，就知道咧点样去发展呢个自动化系统啊。 哦，嗱呢个我明啦。你有冇睇过呢个 Fast and Furious 咧？某一个 season 咧，佢唔知有条友咧系犀利到咧，佢系可以用一个系统嚟遥控晒，即系嗰个区域里面所有车。 系，喂。好鬼犀利！中国嘅 5G 今日就已经中兴就已经试验成功，喺红安咧就试验咗个试验场，就今 即系北京嘅即系第二副都啦。 系啊，就试验咗一个 5G 系统。咁而家讲中国嘅 5G 咧，嗰啲棍咧就唔知有38,000几支，美国10,000支都未够。咁即系佢中国已经试验到个 5G 咧就可以控制到。喂，咁但系 5G 喺不停嘅数据去试验，因为系而家就发射站就我哋收电话啊嘛。5G 咧嘅应用咧就系两边嚟，即系有收有回，直情系知道个成个大数据系点样。喂，你系要整合到啲大数据，然后先知道咧将来咧最简单就人工智能汽车，唔好讲人面识别系统啦。即系其实咧，如果再发展呢个科技落去 5G 之后咧，中国真系可以变翻社会主义。 系啊， 唔 系 唔使量配，即系呢个直接用翻分配。 呢个就系人哋讲嗰个咩嘛？数码列宁主义嘛。 系啊， 即系以前点解话即系？毛泽东时代嘅叫做人民公社会咁失败咧，因为佢系组合唔到嗰啲叫做数据，嗰啲生产资料啊嘛，生产资料系公有化唔到啊嘛，咁你生产资料公有化唔到咯，咁咪会好多叫 cheating 咯，即系喂，你 中国做到数字化管理， 系啦，你咁大块田，即系你我哋嗰阵时咁，即系以前阿 Ray 同我哋讲，喂，究竟你自己话你自己亩产万斤啫？边个监察到咧？边个交到数啊？你讲嘅啫， 系啊，所有数都系社会 讲嘅啫。 唔系啦，咁所以喂，将来就系做得到， 你实时做到嘛，实时验证到嘛。 同埋而家中国系咩？有乜嘢叫外卖？叫美团？喂，咁啊可以直接控制到个食物嘅生产量啦。买乜嘢？买淘宝可以等三日嘅。喂，咁即系话就我有呢种需求，即系我喺三日之前要，咁啊三日之后有。喂，咁如果再系咁样落去，中国嘅工厂边使库存？喂，呢个世界边有个资源匮乏啊？喂，究竟呢个世界浪费咗几多嘅资源喺嗰个库存度？喂，咁呢样嘢对中国梗系好劲啦。喂，而家美国我觉得就应该就系要求喺中国，喂，唔该你第日发共享呢啲嘢。呢个先系最重要嘛。咁呢个中国系唔制啊嘛。 系咪真系有咁样嘅？ 有，我睇个文章系有讲嘅，直情系华尔街日报咧系有讲到咧，系2025嘅问题。就係、是、中國一路死傾都唔肯讓步，嗱，所以而家富德樂講個層次係另類層次，究竟係降低咩層次我唔知啊，真係唔知啊，真係唔知，我真係都要睇呢兩日，我第一可以關注黃奇山，聽日見華爾街講乜，第二究竟而家如果大家再開嗰、那個嘅即係部長級。即系咪净系刘学坚？ 其实我觉得刘 学坚啊冇老音咧。 我觉得就咁样讲， 即系大家去推敲下嘅。 嗱，中国咧佢自己同你讲，就系话让到三分二好尽噶啦，已经系。如果让到三分二嘅话，你譬如开放市场又好啊，即系买货就最简单啦。最紧要开放市场，同埋就系话唔俾再偷嘢啦，系咪？开放市场咧，其实讲真，喂，即系我哋都知啦。喂，你而家。喂，究竟你而家嗰啲即系国企央企啊，嗰啲 earning 系咪可以仲系而家条数咁样计先？我开放个市场嘅话，我市场俾你分薄咗。喂，咁即系你而家即系你系咪要等执啊？咁你啲咁 个市场冇分薄到噶，曹总。即系嗱，而家好简单，点解阿根廷会有经济危机咧？喂，原来个阿根廷经济危机发生喺咩问题度咧？就系因为美国要求欧盟买多啲美国货。